当你为上帝服务时，感觉喜乐吗？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失去了喜乐，这个服事职务就是一个重担，而不是一个光荣喜乐的职务。为什么这个职务是光荣喜乐的职务呢？让我们做得很开心呢？所以演讲会加以的发挥。或许有些人正在努力符合这资格，成为传道员或先生受浸。这个演讲也会帮助我们看出我们要努力达到这个目标。讲题说，上帝的仆人执行光荣喜乐的职务。首先，谁是上帝的仆人呢？当我们读到四福音书的时候，清楚了解到耶稣基督是上帝的仆人，为我们立下了优良的榜样。所以我们请看这个马太福音的20章28节，看耶稣怎样对待这个服事职务呢？请翻开马太福音的20章28节。20章28节说，正如人子来到，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献出生命作为许多人的赎价。所以经文清楚告诉我们说，耶稣来到世上是为了服侍人。而且耶稣为了什么目的来到世上呢？是上帝派遣他来到地上去做服侍的职务。所以之外经文说，他要献出赎价去拯救人类。后来耶稣得到委派之后，他也训练一些门徒去执行这个服侍职务。所以我们应该警戒，就是这项服侍职务是谁给我们的呢？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最光荣最喜乐的服务，不是凭着我们自己赚来的。所以这些我们要一个很清楚了解，这样服侍职务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所以来到今天，谁是上帝的仆人呢？所以有些人说是那些教士，或者是天主教人，或者是崇拜上帝的人，是吗？我们知道并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使上帝离弃了他们。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们所教的不是圣经的道理，他们所教的是比如说灵魂不死、地狱永活、三位一体的上帝等等，这些道理全部不是来自上帝的，不是来自圣经的。可以说他们不配，而且上帝也离弃了他们，他们不是上帝的仆人。那今天谁是上帝的仆人呢？说按照圣经的标准，就是那些受了浸的真基督徒，他们谦卑的为人服务，尽忠职守，努力符合圣经的规定。而且他们有一个很大工作要执行，就是把这王国好消息传遍普天下。所以证据显示，目前的上帝的仆人是谁呢？就是普世的基督徒组织耶和华见证人。在这点，在座的我们要十分肯定，这群人就是耶和华跟见证人。除了耶和华见证人，上帝以往的许多仆人，他们都很努力地执行这个神圣职务。为了什么目的他们去执行这样职务呢？不是为了自己的钱财、自己的名声，他们是为了上帝的名争光，为上帝带来光彩，让人更容易亲近上帝。他们以什么态度去执行这个服务呢？我们请留意一个很杰出的榜样，就是保罗。我们请看这罗马书的11章13节。罗马书的11章13节，这经文清楚办看出保罗以怎样态度去看待这个神圣的职务。13节念到说，我现在对你们外邦人说话，其实我奉派到外邦人当中做使徒，所以我以我的职务为荣。的确，保罗他很看重自己的职务。经文说他以他的职务为光荣的事情，能够出去传讲这神圣的话语， 他不觉得这个职务是羞耻的，要暗地里面做的，并不是如此的。这经文强调，清楚强调这一点。什么原因保罗觉得自己职务是一种光荣的职务呢？我们请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的一章十二节，请翻开提摩太前书的一章十二节。保罗说，我感激赐我力量的基督耶稣我们的主，因为他认为我忠心，派我执行这个职务。这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什么呢？说保罗感觉他的职务是非常光荣的，过后呢，他认为这个职务是耶稣派给他职务的执行的。换句话说，这个职务不是自己想出来或自己愿意去做的，是上帝通过耶稣派的职务给他仆人 执行的。所以保罗非常珍惜这些服务，即使他牺牲一切也是值得的。除了保罗之外，今天又如何呢？我们知道今天的耶和华见证人的受膏基督徒也同样执行同样光荣的职务，担当这个王国大使，为耶和华争光。从哪一方面我们看得出这个先进的耶和华见证人受膏基督徒他们努力为上帝争光呢？几方面。首先就是这个新世界译本方面，这个圣经的新世界译本，他们把上帝名字恢复过来有多少次呢？达到了7000多次，让人清楚看出上帝的独有名字是耶和华。第二方面就是他们出版许多书刊，去帮助人认识耶和华是伟大的创造主，他是独一无二的上帝。第三，他们安排许多聚会与大会，帮助人去亲近耶和华。在这方面也清楚看出他们要把荣耀归给耶和华，为耶和华带来光荣 和光荣争光。除此之外，他也提醒在座的耶和华见证人，他们要有好行为。为什么呢？因为好行为能够荣耀耶和华的圣名。所以看出现今的受膏基督徒，他们同样执行着光荣任务，训练这见证人去传道，让人知道耶和华的名字以及耶和华的美德。一些报告显出，现今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个正确崇拜，他们要为上帝争光。一些数据表明这点。在2004年，就是在10年前，我们有大概有651万的见证人，但是10年后呢？就在2014年，我们的最高传道人数达到了820万人，换说多了169万人，平均一年多了17万人，一个月呢多了14000人涌进上帝的会众里面。他为什么目的呢？他们不是要自私的目的，因为他们想为上帝争光，去荣耀造物主，他们肯定上帝是一位创造主。除此之外，上帝的组织也不时发表一些文章勉励人做先驱，让他们说你们要甘心乐意的献出自己做先驱。数据表明什么呢？说在报告在你在2009年每月平均的先驱是73万人，73万先驱，再来到2014年呢，增加了108万人成为先驱。就看到先驱人数也不断增加，为什么呢？他们同样一个目的，为上帝带来光荣光彩。但我们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先驱的，因为他们有很多责任，比如家庭责任、身体状况或经济压力等等，会年老了他不能做先驱。但是我们同样有一个愿望，我们知道这个服务特权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心里面很一种强烈愿望，就是我们愿意执行这项神圣的职务。所以到底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我们的上帝给我们工作呢？我们请读着经文，请读出提摩太书的4章第5节，请翻开提摩太书的4章第5节。这个很鼓励的经文，我们愿意留意这里的劝告。这里说第五节说，你要凡事清醒，忍受逆境，做传福音者的工作，彻底完成你的职务。说经文很清楚帮我看出，我们要做传福音者的工作，而且要 彻底完成我们的任务。如果我们想彻底完成我们的职务的话，我们的心里面一定要火热。如果不火热的话，我们根本没有力，也没有精神去向人传讲这个神圣的职务。所以经文鼓励说，我们要彻底完成这个神圣的职务。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把它交托给我们的，上帝信任我们，因此我们需要推动，要努力的完成这个职务。到底什么圣经原则目前我们需要留意的呢？我们请看这个圣经原则可以帮到我们以更好的方式以为上帝争光。请看这个以弗所书的5:15-17，请翻开以弗所书的5:15-17。这经文说，所以你们总要仔细留意自己怎样行事，不要做愚昧人，倒要做智慧人，要买进时机，因为现在你们现在日子险恶，所以不要这样不合理了，但明白耶和华的旨意是什么。首先经文提醒我们 要怎样行事为人呢？他说要做智慧人，除此之外他告诉我们说要买进时机。说买进时机，很多人都有听从这劝告，但是不小心的话，我们买进时机不是为上帝争光，我们买进时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个人利益着想，为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这方面我们要十分的留意自己。所以我们知道生活方面很多东西我们要取得平衡，比如说一些事情不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的事业、我的保健、个人的保健，或者是旅行，或者去高等学问，这之前有些人怎样做呢？他买进时机，把集中力集中在这方面，他们是买进时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要做的事情，因此呢，上帝神圣服务呢放在一边。所以经文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这样不合理了。什么是不合理呢？就买进时机不是为了自私的目的，而是为了完成上帝的旨意，做为上帝努力的争光。所以这方面我们要十分的留意，买进时机从事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可以问自己，为上帝服务是否是一个光荣的权利呢？我们是否非常珍视这项特权呢？为上帝服务，来买进时机，为上帝从事这个争光的一些行动。所以我们知道，执行神圣的职务，除了让我们感觉光荣之外，也一定会让我们感觉喜乐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喜乐是一种推动力，它会推动我们向前做更多更好。如果我们不喜乐的话，可能我们工作就大打折扣了。在这方面我们留意耶稣和保罗一些门徒的榜样，他们是否感觉很喜乐呢？除了光荣之外，他们感觉很喜乐。首先我们留意耶稣基督，他执行职务时他是感到非常的心满意足的。我们怎样知道呢？所以耶稣走遍了巴勒斯坦的前进，向人宣扬这个好消息。他去到山上，也去到私人家里，也去到会堂、神殿、海边，凡是有人的地方就向人传道。这表明什么呢？表明耶稣非常珍视这叫福特权，他觉得很喜乐把这特权与别人分享，无论在山上在海边跟人分享。过后呢，他也求耶和华差遣更多工人去执行这服务。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服务能够带给他仆人真正得到喜乐满足的一些场合。除了耶稣之外，保罗、彼得和约翰的一些其他门徒，他们都很赏识这个神圣职务。我们怎样知道呢？他们很赏识呢？我们请看这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的5:41-42。这经文强调说，他们从事这服务之后是被人迫害的。他是迫害之后，他们有什么反应呢？请留意《使徒行传》的5:41-42， 他们离开公义会，因为有幸配为主的名受辱，就欢欢喜喜。他们天天在圣殿里，又挨家逐户持续不懈地教导人，宣扬基督的好消息，让传耶稣就是基督。所以经文强调，他们被殴打了一顿，不可以警告，不可以奉耶稣名传道。但是他们怎样做呢？过后他们还是很欢欢喜喜。可以想象，如果他们没有被打的话，那种欢喜程度怎样呢？他们会更喜乐，更欢喜，对吗？所以知道，好像主力所说，这个上帝的仆人是执行一个光荣喜乐的服务。过后他们怎样做呢？他们天天在圣殿里教导人，因为他们知道这服务是光荣的，是一个喜乐场合。他们多传道的话，多讲的话，他们就喜乐大增。所以这点，我们从圣经里面的仆人得到这个很大的鼓励。执行这个神圣职务，还有什么理由让我们感到喜乐呢？我们请留意这经文，这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的3:6-9。请翻开哥林多前书的3:6-9。这经文说，3:6-9，栽种的是我，浇水的是亚波罗，出城生长的却是上帝。所以栽种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浇水的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有出城生长的上帝才了不起。栽种的和浇水的都是合合为一的，可是个人必照自己的劳苦得自己的奖赏。我们是上帝的同工，你们是上帝耕种的田地，是上帝建造的房屋。做经文怎样帮助人看出这个神圣职务是喜乐的呢？从哪一方面看出这个神圣职务是喜乐的呢？首先，你发觉到经文说，在第6节他说，出城生长的却是上帝。另外，你在第9节说，我们是上帝的同工。你怎样理解是上帝的同工呢？就是说，上帝跟我们一起从事这个神圣的职务。你知道这点会让你开心吗？所以你知道上帝是伟大造物主，他看重我们，他让我们不完美的人做他的同工。他并没有嫌弃我们说这个人很多弱点，他说了管教之后就要不要做，过后又做又做，每天犯罪，哎，这个我不要他了，是这样吗？没有的。所以看出每个人都有弱点，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不完美的，但是上帝选我们，选到我们去执行这个神圣职务。所以你知道这点，你是不是感觉到自己很荣幸，自己很快乐呢？就说上帝悦纳我们的崇拜，所以这点是能够增加我们的喜乐。所以上帝的同工能够喜乐从事这样旨意，如果我们不去做的话呢，就证明说自己对不起上帝了。上帝看中我们，给我们这个服务，所以我们得到喜乐。所以这种内心的喜乐，让我们很想多做为上帝服务。包括一些先驱，他们很努力的去从事这工作，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这里有些经验帮我们看出，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做上帝的神圣职务的时候，而且上帝祝福我们，那种感觉一定是满心喜乐，大感满足的。所以这里有个经验，这个青年人呢是住在瑞士靠近意大利边境的一个山谷里面。这年轻人呢，他说他对人生的种种难题无力寻得解决方法，太多难题了。他怎样做呢？他想，我只想一死了之。过后呢，当时他所能做到的一件事情，他讲什么事情呢？就上向这里祷告。他祷告说，不知名的上帝啊，你必然存在，而且必然是一位仁爱的上帝，帮助我吧。过后呢，几日之后，一对耶和华见证人青年夫妇上门探访这男子，安排了一个圣经研究。过后呢，这男子现在已经是个受了经的耶和华见证人。所以你知道，这个不是一个独一的例子，不是独一的例子，在世上很多不同的地方里面，一些人都有向上帝祷告，过后呢，很神奇般的见证人去拜访他们，敲他的门，过后他们 不要自杀了，改 解决生活了，然后他们成为上帝的仆人。这帮助我看到什么呢？帮我看出上帝正运用他的仆人达成他的旨意。他祷告的时候上帝听到了，他指引一对夫妇去拜访他。想想看，如果上帝指引你去找那个人，去帮助那个人，这样你什么感觉呢？你比如说谢谢上帝，在祷告里面可能在睡觉里面你就谢谢上帝了。为什么呢？因为知道上帝正在悦纳你的崇拜，正在指引你去帮助那个人。说明这方面让我们寻得喜乐的其中一个理由，上帝正在运用我们去完成他的旨意。有些原因可能我们会失去喜乐，如果我们不赏识我们所得的委派，不认为这个神圣职务是有价值，非常值得重视的，或许这方面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态度和思想，认真去看待上帝赐给我们职务。另一方面，夺去我们的喜乐的可能就是我们的生活重心不在神圣职务方面，我们生活重心是在别方面，可能就很难得到上帝的祝福了。所以我们知道得不到上帝的祝福不是这个神圣职务，得不到上帝的，如果在生活上得到重担不是这个神圣职务，可能是我们不好，没有好好的安排时间让生活其他事情成为我们的重担，这样的话可能就是影响到我们得到上帝的祝福和得到喜乐。你们本身有这种经验吗？看出这个神圣职务的确是个喜乐的场合，比如说你传完道之后，很多弟兄姐妹感觉都有这种感觉，传完道之后他们感觉到心满意足，过后呢他们胃口大开了，只要小饭中心这个要吃那个要吃这个要吃，看到吗？看到弟兄姐妹菜 拿那是饭啊杂饭一大堆菜了，所以胃口很好了。为什么？这工作能让人喜乐的。除此之外，有些人主持这有成效的研究的时候他们怎样做呢？他说晚上睡得很香甜，没想到帮助那个人帮他们解决难题，他们睡得很香甜。就看出你们可能有这经验啊，因为你们就有笑容啊，这是实际的事情。或者帮助一些人受了敬，什么感觉呢？你很久都有感觉，感觉到心满意足，能够帮助一个人成为见证人。或者在大会的其他场合完成了一些义务工作，我们也感到 很喜乐以满足。这帮我看什么呢？帮我看出上帝是快乐的上帝。如果我们身为上帝的同工，执行上帝的任务，上帝一定祝福我们，让我们得到光荣，得到喜乐。记得无论别人对我们的职务有好有坏的反应，只要我们尽忠职守，辛勤工作，就能蒙上帝悦纳，可以感到喜乐。下面谈谈上帝仆人执行这个神圣职务的时候必定蒙上帝大大赐福了。我们谈一些经验，他们的这个上帝仆人热心传道，结果蒙耶和华赐福。例如耶和华见证人在秘鲁的分部办事处有以下的报告，他说近年来数以百计的正规先驱，他们表现出勇敢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他们迁往一些未分派给任何会众的地区，他们迁到这些偏远的城镇，那些地方是缺乏现代化设备的，这比较落后的，然后就业机会也很有限，他为了能够留下服务，这弟兄姐妹甘愿做出任何牺牲，但重要的是他们的传道活动在一处接一处结出美好的成果。分区和区监督报告指出，由于这些先驱表现自我牺牲的精神，到偏远的地区提供协助，他说这些偏远地区一些新的小组成立了，他说一些偏远地区新的小组成立了，看到说上帝大大祝福他们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除此之外，许多人也表示他们十分欣赏耶和华仆人的热心传道。这个报告是来自一个布道团体的，他说一个布道团体的传教士报道说，无论他们去到世上的什么地方，他们均在当地遇到一些活跃热心的见证人。这位教会书刊说，你若与世上差不多任何地方的传教士谈论当地的情形一段时间之后，最后你必定会听见他们提及见证人。所以这个团体不是我们的，是外一些布道团体的，说他无论去什么地方都好，跟那些人 谈到这消息， 他们都谈及耶和华见证人。可以看出这耶和华见证人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很热心的传道，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光荣喜乐的场合。的确，耶和华见证人在普世都在传道工作上表现热心，所以这演讲帮助我们看出几点。第一，我们务要执行光荣的神圣职务，因为是上帝交托给我们的。二，我们要学会去赏识及认真的执行神圣职务，因为这样做能增加我们的喜乐。第三，最重要的是执行神圣职务能为上帝争光。所以基于以上的理由，如果我们在神圣职务中失去喜乐的话，我们要思考这三个重要的问题，帮助我们振作起来。如果我们现在正是圣经学生，要努力符合资格成为传道员或先生受浸。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会选一些人代表他执行这个传道职务，这是一个很大的光荣的权利，让我们增资和重资。